解的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的酒就是爱经典。 四方，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，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。 像你一样甜蜜。

像是一只骄傲的鸟，我的心随你而飞，忽低忽高，想不到这一次没有了预兆，这一秒就世界推倒，太美妙，幸福快揭晓，等不确定得到呼吸在笑，想得到有了眼泪入场门票，这一秒快乐变升高，太美妙，幸福快揭晓，停不了，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，我的惊叹号，连面都跳得天那样闪耀你的美貌，我的惊叹号，连面都翘到天涯海角，爱在弹跳，雪的吉他旋转环绕，烟花缭乱让全世界颠倒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到世纪转角拥抱。 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，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 一次次叫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腰身剪碎，这有过的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